各位同学啊，我觉得说一句实在话啊，我觉得身为我自己最自私的感受，我会觉得上课最舒服的情况就是同学来指导这个课程的方向。所以，如果刚刚下课同学有闲聊闲聊的话，你们听到刚刚为止，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就是随便说几句来起个头。没关系，我先说几句话，然后呢，再继续再问大家啊。就是比如说，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个同学一句话就问倒我了，他说："如果我的心脏的飘带是蓝色的，怎么办？"我那时候一愣，因为呢，我其实我不得不说，《黄帝内经》我虽然都读过，可是我中医临床我完全没有用过这东西。那如果要教人练功夫的话，我自个儿都不练，怎么教人呢？是不是？所以，于我而言啊，那问题我是整个就傻掉了。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回了这位同学一句说："有没有心绞痛？"然后同学说："有，是不是？"那我就说这就是肝气郁结，因为红黄蓝白黑嘛，五行的颜色是不是？刚刚助教还问我说，怎么多了个蓝色？我说我们中国人说青色的，什么肝属木，其色为青。你看天坛五色通，红黄蓝白黑，还红黄绿白黑，当然是蓝的了，是不是？那这个，当你的心脏的飘带有一个蓝色的色彩粘连在上面的时候，最有可能的就是有肝脏的什么什么事情干扰到你的心去了。所以，那肝脏比较有可能干扰到心的状态呢？如果你要说的话，可能是这个，因为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忍耐，所以造成这整个的神经系统的纠结，甚至影响到你的所谓中医说的胸中之气啊，心中之阳，都绞缠起来了。那么，当然，如果是这样的一句话，说我的飘带是蓝色。你开药，你问出他心绞痛，那你如果在中医开药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要开一些好像比较是让人能够放松的药，是不是？疏肝解郁的，调理情绪的，是不是？你的辩证点就会往这方向。我之所以说这个下课同学这个问题哦，有一点把我吓到，是因为我没有想到《黄庭经》的那些着色画呀。你知道涂颜色的话可以这样子用，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患者来到我面前，他说："大夫呀，我的主诉是心绞痛"的话，其实我开药很可能不容易往这个方向去想，因为如果我回到张仲景的系统里面的话，我会想的是，心阳不足的胸痹啊，是如何的有痰饮或怎么样？就是要怎么样祛痰啊，或怎么样？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血管瓣膜的疾病啊？我要怎么样疏通你的血管啊，溶掉一点你的阻塞啊之类的？我不会去想到情绪不情绪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根本不会往这个方向想，甚至是我们现存的中医资料也不一定会带领你往那个方向想。那如果这样一个患者他落到我手中的话，那我就很可能会呈现出一个这里医一下，那里医一下，就医来医去，疗效都不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医心上面绞痛，那能够用的方太多了。我说你冠心病嘛，对不对？然后冠心病大概是这几个成方先用嘛。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有情绪的累积造成的纠结，然后呈现在心，那这一张着色画，居然能够比我那么多年的中医的思路都还要有用，那不是太让人气馁了吧？是不是啊？所以呢，两位大姐，您说话让我听到呀。 我说将来诊断的时候就可以说心有病的时候说，看一看你自己观想一下你心什么颜色，那飘带什么颜色。 对，我在想说我们这个课堂的后续发展啊， 就是如果各位是一个做养生工作的人，对不对？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说不定就把《黄帝内经》啊，所有东西都黑白处理一个着色化，然后就这么一弄，我们大家谁也别看谁，自己来涂颜色，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现在的身心灵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一块，就是人在面对象征符码的时候，能够从象征符码里面去勾动的潜在意识的声音的那个量是非常惊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无论是道家也好，中医也好，都在处理这个象征符号的议题。甚至我可以说的是，像庄子这本书，当然是有讲很多很多身心调理的重要的事情。但是更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庄子这本书是指导我去学会读取象征符号的一本教科书，就是很多很多的秘密是隐藏在这个符号背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在台湾，甚至是为了想要增进我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我下一个在台湾想要开的课是想要开那个所谓的写诗的工作坊。当然，我自己是写传统诗了，绝句啊、律诗那些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在象征符码上面哦，有强化到的一个学门。当然，这也是关系到我自己的一个自卑感。因为你看，我做中医，对不对？我真的，你要说我论学问，我不输人的。可是，我就觉得我永远就缺了那一个疗愈的关键的那个角角，我就缺了那一块。所以我不具备真正的一个疗愈者的力量，我自己是一直心里头这个自卑感就是带在身上没有去掉的。那像是写诗这个东西，哎呀，现在又要开始跑题了，要说两首诗嘛，太恐怖了。就是我说，好比说这个王维啊，号称诗佛，对不对？这你大家都听过了，没意思。就是他有一首诗啊，你知道诗佛就是一个人看起来很和气。很宽厚，很有口德，不讲人坏话的，对不对？他有一首诗写："红豆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会读象征符码的人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男人呢、啊、被一个坏女人骗得很惨，因为符码一看就知道，因为呢，红豆生南国就知道不是红豆汤的红豆。因为红豆汤那个红豆啊，是南方北方都有的，生在南国的是所谓的东亚型 Acacia，就是相思树。那这个相思树的那个种子是很艳红的，很美，美的很漂亮的。可是因为我们台湾是相思树的产地，所以我们台湾人知道说相思树是很毒的，它的那个种子你真的吞下肚会中毒的。所以红豆生南国。就是有那么一个很美，但是很毒的东西。然后呢，秋来发故枝，就是本来，照理说我对这个东西的思念已经被砍掉了，可是呢，没有想到冷风一吹，我一孤单，又是很不争气的又想起它了，对不对？风一吹又发了故枝，所以后代人他把它改成春来发几枝，因为后代人觉得春天发芽才对嘛，不科学，这不是科学，这象征物啊。然后呢，劝君休采撷，就是这一族女人啊，你千万不要碰，此物最相思，就是不要像我一样碰了之后，明明被害得很惨，可是想忘也忘不掉。所以，一个20个字的红豆，就已经把它的人生重大恋爱失败史讲。那当然还有更复杂的李商隐的锦瑟了，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那古时候那个锦瑟那种琴，应该是25根弦才是标准版啊。那50根弦怎么回事？全断，对不对？所以锦瑟无端五十弦，有一次跟 莫大姐在讨论上海论厥阴病的时候，就是厥阴病如果像一张琴的话，那如果断了一根弦两根弦叫做当归四逆汤症，断了很多根弦叫乌梅丸症，全断了叫麻黄生麻汤症，对不对？厥阴风木之气五十根啊，25根看你断几根，就是这是伤寒论的辩证啊。那所以呢，代表说我跟你之间的那故曾经有一首，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啊，曾经是一个美好的歌，可是现在呢却是25根都断了的弦，而它每断一根，我们说弦断的时候的声音超可怕，对不对？当吓死人，每断一下我都会想一下，觉得怎么可能，我们过去不是很要好的吗？因为在唐朝的一些野史记载的话，李商隐的太太是没有告知老公要怎么样，然后就跟别的男人跑掉，然后就不回来办离婚的一个人。然后李商隐的太太的娘家是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所以他连抗议都不可以抗议，就是牛李党争里面那个争赢的那一家。所以他不能说我的太太是这样在搞这飞机，不能讲。所以呢，他就只能够讲什么呢？他讲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对不对？那这个庄生晓梦，其实庄生的这个蝴蝶梦，在庄子原文里面讲的是一个物我两忘的事情，可是在戏曲里面的话，有一个戏曲叫大批观，有没有听过？就是庄子啊，就有天要试探他太太的忠贞，对不对？所以就假死，然后呢，用他的元神幻化成一个帅哥来勾引他老婆，然后那帅哥就闹头痛，说我这个头痛需要新鲜的活人脑才行。他太太就说没关系，我们家刚好有一个，然后呢就去把棺材劈开了，然后庄子就死中复活，跟他太太说，你看看你说多爱我，我才死在3天内，你就趁新鲜来劈我了，是不是？我还不如在梦里面跟蝴蝶玩吧，是不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因为属古蜀国的望帝，因为你知道古蜀国很奇怪，就是鸟人族，人是可以变鸟的，就是古代蜀山超文明。那古蜀国有一个望帝，这个皇帝呢，他啊有一次把一个大臣派出国的时候，他去玷污了那个大臣的太太，结果呢，那个大臣回来了之后，他没有脸见这个大臣了，所以就把自己放逐到国外去了。然后这个望帝到后来就化为杜鹃鸟，然后在树上说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典故就是在说，你这个男人，我把你当自己兄弟，你对得起我吗？就是在说这句话。然后接下来呢，什么沧海月明珠有泪，然后蓝田日暖玉生烟，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因为珠有泪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传说是大海里面有一种人呢，是一半人一半鲨鱼的，叫做鲛人，对不对？这个鱼字旁一个鲛，鲛河的鲛，之所以叫鲛，是因为这样的鱼，鲨鱼是同类之间特别亲的一种鱼啊，所以我们叫鲛嘛。那这个大海里面的鲛人呢，是夫妻之间感情特别的深的，所以一旦他失去了伴侣的话，他会眼泪流出来都化为珍珠，所以沧海月明珠有泪就是讲一个丧偶之痛的象征物。那当然他的偶是跑了不是丧了，最后两句又讲是跑不是丧。那蓝田日暖玉生烟呢，是讲说蓝田重玉的故事，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公子，他花了那么大心思啊，就是买找到一块美玉来把他心目中的这个最爱的人娶回家了。所以呢，李商隐是在说，拜托，我当初娶你的时候也是25克拉钻戒的啊，就是钱也是花的啊，真心也是付了呀。可是呢，此情可待成追忆。他说，如果你乖乖回来跟我说，我们就恩断义绝，就离婚，那赏我一个痛快，那这件事也可以等它变成回忆，我不会太痛。但是你偏偏就是悬着我在这里，没个交代，我不知道你要回来还是不回来。那我们从前也很好，我也觉得蛮有可能你会跟那男人相处，又觉得他不够好又回来，所以我就悬在那里。所以我是等着他可以成回忆的，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可是你叫我面对此时此刻这个状态，你叫我怎么办？ 给我一个交代好不好？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激烈愤慨的情绪，你写成一首诗，你看多美啊！所以有人说中国人的诗里头啊，题目叫无题的人最多，就李商隐，是不是？就是他有不能说的秘密，他就必须把它隐藏在象征符号里面。那同样的，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学问，道家也好，医家也好，那不叫不能说的秘密，而是这个东西对于一些原始人来讲，可能是不那么容易讲清楚的。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要转成原始人比较能够理解的符码来处理。当然这个话题等一下要带到五行，今天下课前希望能够把五行的符码顺过一遍，那然后来讲这个五脏的情志的问题啊。那现在还在慢慢在跑题当中，要再一点一点牵回来。就像是我觉得说开了，因为我们现在要这一次的课，我自己的目标是我希望能够学会一个那个女人的意识形态里面那个疗愈的那个点，那个我不能掌握到的那个点，那是我自己最大的渴望。刚刚我说请同学下课的时候讨论讨论，上课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那个感觉，就是为什么同样是疾病书写，女人好得多，男人死得多，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可以说一说你的意见给我听？就是为什么女人她在面对自己疾病的时候，她能够开启，不是绝对，有女人也有比较能干的女人，比较不能干的女人，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比较能够开启那个疗愈的点？ 代表作有什么？啊？这疾病书写男女作家的代表作，比如说沃尔夫是自己写死好了的。 哦，对哈、哦，糟糕，有一些最近写好的人，就台湾不有名的小作家，我讲了也没有分量。对，我忘了准备教材，对不起，就是。但是，我随便说啊，如果是在座的女性同胞，当你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当然，其实张仲景是说女人的生病很讨厌，因为女人都忍着不讲，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看。我觉得大部分女人的问题可能是有这样的感觉了，可是为什么女人会让张仲景觉得比较忍着不讲呢？就是如果今天是 妇科病，忍着不讲。 对，就是。那是所谓的社会制约上面的羞耻性，对不对？好像你的阴部怎么样的话，就不能跟人家聊这个话题。那这是社会面的制约。那各位同学，如果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是有你的很靠近的、跟你关系很靠近的一个异性的伴侣的人同学啊，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自己生病的时候，你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方式，跟你的另外一半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方式，到底那个说的方法不同点在哪里？ 老师，我能这样理解一下，可能说有点跑题啊。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他是专门有一个人心理，他认为女人在倾诉的时候，更多他是要排解这种情绪，他不需要你的倾诉方法，他只是更多只是一种，就是说宣泄，一种情绪上宣泄。而男人他更多他需要的是解决方法，他跟你说，他根源在于不是来说这个问题，而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女人通过疾病书写，她可能更多是一种情绪上宣泄，她不需要其他，她只要情绪上这种能量释放出去，那当然她的病就心脏会好起来。而男人他说了半天，我要的东西没有拿到，所以我依旧好不了，我是这么理解。 对，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像我学中医，对不对？我用一个男人的头脑来学中医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有这个病，我怎么解决它？我在想，我在找寻的是一个那个，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东西解决掉？方法，就是男人跟人家诉苦的时候要听的是意见，就是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应该怎么办。可是女人在跟人家诉苦的时候，她需要的是要把这些积累的这些感受宣泄出来。所以有人说，女生是不需要方法的， 因为他情绪宣泄完了，他就会忽然想通了。 因为我曾经就听过一个老师是这么提过一句，他说，他说就是说，男人最怕的是，就当然他只是那么比较，说男人最怕的是，就是说这种虚，而女人最怕的是这种迂。他是他的这种就是说症结所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他表现出来的方式及他的解决办法也是不一样。我理解大概是这样。 对，就是我们这样说啊。无论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伤损，就情绪的累积积压啊，或者是对自己内在生命的呼唤不诚实的时候，如果用今天的西方医学的说法，都叫做会让人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紧张，这听得懂吗？那比如说我常常说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当画家的人，你今天去到银行上班了，你没有顺着自己内心呼唤来了，那这样的话你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就必然是紧张的。而这样的一种交感神经紧张的病，在古医书里面是历历然可以看得到，在男人身上叫痨病，在女人身上叫郁病。你懂我意思啊？就是痨跟郁不用写黑板吧？对，就是男人的话呢，那个交感神经紧张的累积就是造成他的免疫力滑落，然后身体越来越亏损，然后他越来越会虚掉生病，虚劳虚劳，对不对？但是呢，女人她在自律神经有偏差的时候，因为女人从右脑那边听到的讯息比较清晰，所以呢，女人的情况是右脑会对左脑释放出很多呐喊，所以女人他的自律神经失调是呈现在情绪，就是无端的想哭啊，心很烦啊，很乱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父系社会的观点的话，就觉得女人真难搞，对不对？就觉得不知道在闹什么东西。可是实际上那样的状态也是女人的一种健康的表现。那么男人的右脑啊跟左脑的那个沟通能力真是差很多，因为像是我说呀，有一件事情你很明显的知道女人是很聪明的，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说女人是像是我们近代史里面哦，万人打不倒的袁世凯，只有汤湘铭的一通电话能要了他的命，就是女人能够要女人命的那一件事情叫做瞒，就是有事儿不告诉他。就是啊，女人真的很厉害的，就是男人有什么情绪啊，或者有什么觉得的事情，或者什么想法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男人也有时候会装个样子，对不对？他有些事情就对这个太太有什么意见，可能会觉得讲了也不听，我就不讲，对不对？就有一些是话吞回去，或者是在外面交了女朋友回家装没事，对不对？那你知道吗？女人的那个头脑厉害的地方，就是女人的左右脑的那个能量沟通非常的清楚，所以女人她的左脑读取到，我的老公对我很好，可是右脑读取到，我的老公已经不爱我了。她左右脑不是情报就不一样了吗？只这样子，这个女人就每天就是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所以当年那个张小燕访问沈殿霞，这人你们都听过吧？对，张小燕访问沈殿霞的时候说，当年郑少秋在外面交女朋友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的？那那个肥肥啊，沈殿霞他就跟小燕说，他说小燕啊，没有办法呀，我们女人是有第六感的嘛，你不想知道都不行啊。我那时候就是觉得不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描述，就是我不想知道都不行。那所以呢，就好比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什么我的另一半，我的太太心情很混乱，对不对？其实我第一个要考核的点都是这个男人有多少事是没告诉他太太。因为你完全坦荡荡的当真小人的时候，女人的心平静的不得了。就是你真的男生要当伪君子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心是很混乱的，尤其亲密关系是如此。就像是讲到那个夫妻相处之道啊， 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的非常长的连续剧，叫做《鬼太郎的老婆》，你们有没有听说这部戏？有人不晓得？不晓得啊？它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就是讲说有一个就是三从四德的女的，嫁给一个漫画家，然后这个漫画家呢，真的就是很艺术家风格，什么事都完全不顾家里头，然后这个。然后日本人看的连续剧，其实台湾人也很迷这个连续剧啊，就是看到这个剧里面这女主角跟着这男人一路走到现在，两个人都已经90岁了，那就是他那个漫画家，就是爱怎样就怎样，一点儿都不会顾虑别人的。然后比如说家里面已经穷得要死了，勉强拿到那一点稿费，对不对？还立刻就去买模型，那家里面小孩都饿着。然后这个太太就在那边说啊，没钱了。你还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去买模型了，那家里没饭吃了，那怎么办呢？ 那不然老公我也一起玩好不好？就他从头到尾他那个心就是平的，因为他的先生太真小人了。你知道女人真的厉害的，就是你只要没有那个左右脑失调，他就是可以稳稳的支撑住一切。但是你如果他把左右脑读取到的另外一半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的话，就完全不行。所以很多人看这个戏是觉得很美好，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人她能够在得不到老公善待的故事情节里面能够一辈子都活在幸福之中。我会觉得她的老公的真小人就是一个善待。就那我们现在的话都要找一个比较疼自己宠自己的男人，对不对？那偏偏是男人万一有什么事情吞在那儿没告诉你，那我们自己里面就坏掉了，就心里头大乱。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对不起我跟着跑题了吧，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女人的能量里面一个非常可贵的部分，就是男人变痨病女人变郁病这件事情其实是女性能量里面非常可贵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刚刚回到我刚刚的问题里面，这个问题本身的话就是说，女人在讲自己的身心的不愉快的时候，其实他不是想逃离这个不愉快，对不对？就他是在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在不舒服，是不是？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他对自己的不舒服是一个慈悲的、接受的、肯定的？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把这种负面情绪宣泄出来，然后即便现状不可改变，但只要是把这种就是不愉快表现出来，哪怕现状不可改变，他也还是能忍耐下去，就说至少他心情平复。 对，那我的意思说，对于自己里面的负面能量啊，基本上我觉得女性的这种反应方式是比较，好像有一种比较多的包容跟接受，是对自己里面的负面能量 的谅解。可是男人那个，你赶快给我一个方法把事情干掉解决掉，他对于自己里面的负面东西是没有好奇心，没有谅解，没有包容，没有一点疼惜的。 对，他更注重的是把他不高兴都原谅掉。 哎，有没有同学要说什么告诉我呀？ 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男性跟女性最大的区别就是女性生小孩这个过程就决定了跟男人是不同的。可能他在孕育这个小孩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在体会他身体的这种不同的感受。 啊， 这个作为男性是永远无法体会的。 对，所以我不能体会，你会原谅我，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那为什么女性在对身体的感觉会更加敏感呢？可能是这个孕育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就像您说的有包容。我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了，但是。 这不是您说不清楚，是我不清楚，对不对？是这是 我的表达 能力，不是我的意思，我是没法生小孩。 我明白， 对不对？ 即便是为人之父，可能他也不会体会到。 我 因为社会上 没有生孩子的女人，也一样能体会到自己身体的感受。 哦，那我也没办法去考虑那一部分。 对，因为讲到 现在是这种， 就是这个地方要，我今天不能跑这个题啊。因为这个岔题是要留到那个文波姐那边那一个的去讲的，就是伤寒论如何用身体感来教会人看病。所以你要处理伤寒论这个议题，一定要学会用女人的头脑去走那整个系统，那不是用男人头脑去分析，这样子，就是它是 另外一个学习系统。而在文波姐那边我要讲的议题就是说，如果张仲景一开始设计的学习系统就是一个女人脑的学习系统的话，我们用任何男人脑的所谓的医理去分析《伤寒论》，都不是很能够加强这个人的疗愈能力，就他不系统是不合的。这个是《伤寒论》学习的一块啊，今天不能插过去的地方。那可是呢，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对不起，我从跑题再跑题啊，然后现在要如何回来啊？ 我说你又回去， 又回不去了啊！现在是大家都是我们台湾人都受到一个叫犀利人妻的戏的这个催眠啊，人生口头禅变成都回不去了。 是从那个疾病书写， 对， 男作家女作家。 对，我想说，因为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学术系统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对我来讲，就因为我是一个男人的脑，对不对？对我来讲，以我对中国这些古知识的认识，我就会觉得三花聚灵法即使练坏了那么多人，我都能够很清楚地理解这个法为什么要存在。可是武器超原法的这个内景经的人体观，我是压根就想不透它是如何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中的。你能明白吗？我说的是我的无力点，就是而这样的一种不同啊，它的本这两张图它本质上的不同是怎么样的，就是无论是瑜伽术的法啊，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参同契的法，其实它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希望能够打压或者超越这个卑贱的肉身。你知道那个观点吗？叫人生的肉体。其实这观点不是一个绝对的对错问题，我只是要说他们我们内心设定的故事情节的不同。就是老子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的大患就是因为我有肉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宗教哲学的观点，是不是就会这样想，说是人因为有了肉体，因为庄子也有这样讲，他说人因为带着这个肉体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就执着于肉体所感知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于是就为了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得失心，然后忘了自己的灵魂。这如果用我们宗教学说法叫做执着于五官所处，是不是就有了执着。那有执着的理由是因为你想不起你其实是一个灵魂人，来这个世界上只是来扮演一个角色，来历练你的灵魂的，来游戏的，来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氛围角色是那个灵魂。这是庄子提出来的人因为有肉体所以蛮麻烦的一个解释。可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如果落入了一个父系社会或者说是基督教社会的一个批判的角度，就是你用是非的头脑，因为在基督教系统里面说伊甸园里面有两种果子，一个叫生命之果，一个叫是非之果。那上帝是跟亚当跟夏娃讲说你们可以吃生命之果，但是别吃是非之果，对不对？结果他们被那条蛇教唆的去吃了是非之果，然后就对自己的身体有了羞耻心，找一片叶子把自己遮起来，就是会有自我否定的这个行为了。那上帝看到他们用叶子遮住自己就觉得大事不妙了，他们逐出了这个乐园。所以就是当一个人有了是非的头脑，什么事情都会往批判的成分去发展。所以同样一个人因为有了肉体就多了执着的这样一句本来是平平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当你想要加以道德性的责怪的时候，吃了那个是非之果之后，那你就会变成说我们人的肉身是卑贱的，是污秽的，是问题的根源，所以我要压抑肉体的什么食欲性欲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在这个三花聚顶法里面所表示出来就是我们 要把能量哈从肉体那边拉到灵魂这边，然后灵魂累积的满满的，然后出元神，然后这肉体就可以拜拜。如果肉体不要拜拜的话也可以，我们把这能量再灌回去，把肉体整个烧化了变成没有肉体，就 从头到尾是要灭的这个肉体，对不对？就是要打败这个低俗的负累。所以在那个练功的历代的练功的典籍里面，动不动就说什么不要败给睡眠，不要败给食欲，不要败给性欲，对不对？你什么都要占，是不是？这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可是呢，在另外一边，你看华存夫人或者是女子胡英啊，这是另外一个画出五脏六腑图的一个女道家的女人，她说她们却是周身百节皆有神，就是你的肉体就是一个漂亮的不得了的神庙曼陀罗，你的每一个细胞的意识里面就隐藏着你灵魂深处的上帝，他你灵魂内在的上帝是显化成你肉体每一个器官在对你说话的。所以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庙宇，然后把自己身体里面的话语当做是自己里面的神去崇拜他，去顺随他。我相信这个是很多男性修炼的人不能够想象的世界，对不对？尤其如果你已经有那种宗教性的洁癖的话，更加不能想象。你看看那个佛教传到后来都要你什么观想，什么人就是一个肚子这个皮带装了一堆大便什么的，对不对？就看到美女就要想其实是骷髅头，对不对？就是所有关于肉体的美好 你都要否定它。然后这个肉体是干嘛的？给你挑毛病用的，对不对？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有性欲的时候，说最好把自己阉掉，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它是用来让你责怪自己用的。那可是正是因为我们说道家的这个得到几千票大获全胜的三花聚顶法跟只得到两票的武器超元法的这个对比，你就会知道真的大家都是站在这一边的。可是当你走这一边，我说包括什么伤寒论黄帝内经，我这样玩，我发觉我欠缺那个疗愈的能力，我在能量上没有那个疗愈，所以我不得不说我好想当站到这一边的那第三个人。但是你要跟李白跟王羲之比肩就是太狂傲了，所以就最好大家一起来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原谅自己的肉身。不要说原谅，黄帝内经是认为你不但要原谅而且要去崇拜。那如果我说我看那个古代宗教学的那个小说的话，他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房中术的那个兴起，对不对？就是月亮的周期让女神的身体里面就有那个感觉，有了那感觉她就有大宇宙灌注给她的爱，她要找一个男人把这个爱分享出去，就是对自己里面的能量是如此的崇拜的。自己体内的就算是情欲的起伏，那都是神的一部分。也就是要能够走到黄庭经的那个人体内观的世界来讲的话，就是一定到最后你必须走到一个点，就是原来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是神圣的。但是这个以我们今天的人的头脑不容易吧，你看到有人杀人啊、强奸幼童什么的，你无论如何是会有一点责备的，是不是？不要说有一点的，应该有很多吧。对，可是这一个看到一个事件，一个再不神圣的事件背后也有他身为一个宇宙的立场，就是这个灵魂这一世他要扮演一个这么恶劣的角色，来从这个石像里面学到东西的那个大宇宙的慈悲跟容许。就是如何我们能够从，如果因为庄子的东西都是很基本盘的要求，就如何能够从庄子说的知离其德，就是打破我们的道德这个点，去能够原谅一切的事物，就是能够做到这个领域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那个我觉得女性的疾病书写能够赢过男性的所谓的神医，就是这个病砍了你，那个病也砍到你，那个男人神医的那种霸道兮兮的所谓的疗愈力的那个点。那我就觉得这倒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道路，但是现在的这跑题就可以先停在这里，不再跑了。 因为刚刚下课的时候，我觉得莹姐跟我讲说，那你就其他的金木水火土其他的符码也讲一讲嘛。那我说，对对对对，要讲要讲，因为回题的话就是要回到中医的五行码的问题，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个五脏的元素，说不定我们今天就可以有这个用这个时间把它睡一睡。那明天再来谈上海论六经的元素，然后最后五运六气，再跟同学算一算，然后把这些的情报都过一遍以后，看看是不是再可以把我刚刚说我没有跑题去讲的那个所谓的三花聚顶法面临的所有的风险啊，走火入魔的那个剧情的问题要再来说。因为简单来讲，就是三花聚顶法的开始点是你的丹田要有内力嘛。可是丹田要有内力的话，必须是我们这两个图这样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最后你的太阳寒水已经你的能量满满满都修好都修好，修到太阳寒水满格了之后，那你的太阳寒水满格了之后，你会出现一个东西叫丹田。没有满格以前，你硬的去做出来的丹田都不行，都不能用。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治病的终极啊，是练气的开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连接。那么，我现在多少是有一点茫然了啊，就是五行的符码在人的身体里面是怎么样的一种气呢？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如果要先，哎对了，心肝脾肺肾，各位同学丢个铜板告诉我，你哪一脏比较喜欢啊？先讲。 你都心肝脾肺肾，那就心吧。 心啊，太难讲，难死我了。 木火土金水。 木火土金水。 好， 干吗？干。也不会很好讲，但是我这样说好了啊。我们中国人在那个，其实心的能量之所以难讲，是因为这个符码，你放五啊，五六七八这个五啊，是有数学上的意义。可是呢，你放六呢，也有它的正确性。所以这个五跟六之间的这个摩擦，在历代的这个，不要说中医的数学，在玄学领域的数学都非常的严重。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不是不爱讲，只是再跑题了，再跑题了啊，就是好像一个小孩被抓回来打的感觉。那这个啊，因为我一瞬之间我联想到的东西是太多了，就是那个地火风水空啊，怎么样从四大皆空变成五大皆空，然后变成六大皆空的那个转嘛。那这东西我要先压一压，先回题。你如果你就是那个藏密的那个四大元素到第五大元素的那个转换啊，其实就是算了，赶紧先讲。就是这个五脏的这个排列组合跟六气的排列组合，这样排来排去排来以后，会有一些同样的符码啊，在这两个里面类似的符码都串在一起。然后这三个东西又有一些类似的符码串在一起，然后这个就形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十二经络的循行。那一旦形成这个十二经络的循行的话，它的这个从土啊，就手一太阴肺经那个土，然后到这个金啊，这个从土对不对？然后到这个军火，这个心小肠是军火，但是军火是隐形的，这个等一下再说明啊。因为如果以五个东西来看的话，军火先删掉，因为军火是隐形的。然后相火才是有形有热度的，简单来讲说，军火是光，相火是热。然后这个排列顺到这样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数学上面的正确啊，然后物以类聚，然后这样的什么什么开合书，然后三个圈圈怎么样开联合合联书，就是有一个数学上面的必须跟必然。然后呢，串成我们的十二经络，那十二经络的顺序呢，从这里开始，对不对？地，水，火，风，然后回到空，就是密教说的四大皆空，就是密教那个五轮塔的那个顺序是中国人十二经络的顺序，就是你军火先不要看到的话，因为少阴军火这个东西是到后，就是本来哈， 古埃及的那个符码劣化成婆罗门教的时候，是本来婆罗门教的那个符码是叫做四大，还没有到五大。就是第五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个密教那个五轮塔好像有一个半月形，有一个球形，有一个倒梯形，这个东西这样堆上去，对不对？这个不同的形状是密教认为的宇宙地图，是中间那个高次元的世界叫做须弥山，是世界之上的世界。然后它下面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分成四种，一个叫东胜神州，花果山是东胜神州的一座山，对不对？然后南瞻部洲、西牛霍洲、什么北俱泸洲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原来叫东胜神，因为 东方人长身体特别好，所以是身体有胜过别人。那西游记是写神仙的神啊，就是那四大洲的形状去叠回来，就是那个五轮塔的形状。所以像密教说，我们观想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都化入空，他们是认为他们在观想的是，就是地球上的四大元素到最后都要回到须弥山的这样一个路径，就是把身体当作是这些元素的一个结构场。可是它的那个顺序，在我们中医的眼光来看，却是一个所有的什么五行阴阳，还有那个开合书啊，这个符码转来转去以后必然的数学的结果。这个东西明天有空再来推导，但它是一个必然的数学结果。那你会说少阴君我没怎么办？那没了会补回去啊。我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说地火水风这四个元素，然后空这个字本来在那个像到这个东西传到希腊的时候是只有四大元素，没有第五大的。那婆罗门教的第五大元素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2500年前出了一个布达，出了一个佛陀，佛陀很喜欢讲空这个字，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哦，空也很重要，所以就四大都回到空。那这个可是四大回到空，五大元素，那第六大元素那个看不见的军火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那个是后来密教一个十轮派，还有那个中国啊，在唐朝的中国得到灌顶法，然后回到日本去传密教的一个空海大师，说有第六大，十轮派跟空海说有第六大，他说第六大叫什么？他说第六大叫做是，我觉得这个字用得好，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军火的非常好的定义 ，consciousness。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到后来都必须要把这六个符码放回去，就不管中间遗失了多少，在它的整个数学排列的过程里面，它就是会回来。所以是第六大，就是我们说的少阴君火。所以这是一个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宇宙构成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基本盘的数学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人认为的五脏背后的那个能量的话啊，但这个能量我之前有做过一个所谓五脏与情志的议题，就是说这样的五行码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怎么样起情绪或者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我们的脏腑的好坏。当然我觉得临床用药真的我也很想讲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肾不好了，怎么样的肾不好要怎么修补，这个议题我也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在开药的世界这是有趣的东西。可是这个我等同学在点菜好不好，就是我讲着讲着讲着，你如果刚好被勾动一点什么感觉，你直接举手，不要举手就跟我说一声，跟大家说一声。我一定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如果这个班上同学有任何个人的问题，不要以为你在耽误大家的时间，不要以为你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你问一个问题其实很可能是大家都共同有的还没有想清楚的地方。像刚刚下课的时候，何先生不是说问要问伤寒论的问题吗？结果是什么问题啊？ 再说说看 吧。哎，大家还跑题，就如果我跑题是你害的，我就多轻松啊。 就是我姐有个孩子，刚才来电话说那个有点五岁的女孩，有一边脸要面瘫，我问问情况，大概是大便秘结，然后燥热，晚上睡觉头上有点盗汗，鸡胸，还有，然后大概两三天拉一回屎，屎是那个硬的，我想可能就是 己的真的就是亲姐姐的亲孩子吗？ 就是一个姐姐。然后那个我是想问问您，第一个问题什么，鸡胸是到上海来是什么意思？第二个他那个小孩这种面瘫我没见过，所以我想问问 他的鸡胸是天生的还是越长越鸡胸？ 应该是后来的。 后来对不对？后来的话啊，后来的鸡胸，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喜欢治鸡胸的中医界的前辈，他说鸡胸是大小线胸汤症，这样你听得懂吗？就他有痰饮扯住了，所以他骨头歪了。但是呢，如果这一个季节发面瘫的话，照五运六气的话，这个季节发的面瘫比较归类于少阳相火的问题。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治面瘫，如果是很虚的人的话，直接就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对不对？但如果不是那么虚，我们直接阳明经嘛，因为面走阳明是用葛根汤。但是这个季节的面瘫，如果是我出手的话，是小柴胡加生石膏汤。那这些就是，有没有同学觉得是太黑化啊？就是 如果要小柴胡加石膏汤的话， 就是石膏也可以清解阳明嘛，对不对？可是我这一路呢，我就觉得是少阳的风火过去的，就是这个季节的话，阳明坏掉常常是少阳的火过去的，所以我这样讲不是挺多同学听起来像黑话？ 挺好 哦，没关系，反正黑还白无所谓嘛，反正我们今天因为我这演讲，我也不是演讲啊，这个上课终极目标连我自己都说我没掌握，所以才来讲，所以能白吗？啊，不能白。我跳到河里也洗不白了。那 老师，您先讲讲，比方说那个有一些那个在表上基本清单，比方说，他和书这个词，他的在六气里边，他开书和，那么他代表什么开？就是他的最后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的最基本的那个。 我跟你讲，你真是太懂我了。就是我刚刚其实就有一个渴望，想要跑题跑到这里来，可是呢不敢，因为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画面，就是开和书在。我们中国人这样子标示它，就是用这个开合书的符码，让这个五行跟六气码得到一个错乱，就是三阴三阳的三个角啊。我现在还没讲到重点啊，你别以为我在，就你先别急着说我没说到重点，因为开合书的本质是在这些符码学里面是完全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符码因为这个开合书。乃至于它有一个数学上面的三元鼎立的一个画面。那我觉得最讽刺的一点哈，就是你可能会问我，你可能会想问我说，你说太阳为开，太阳为什么为开，对不对？什么阳明为和，为什么它是和，为什么少阳是疏，那为什么反过来厥阴不是疏却是和，对不对？这有的没有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它的基本符码就是金为从格之气的问题，就是我告诉你这字念辣，就是开不是开，合不是合，疏也不是疏，因为这个东西的基本符码不在这，就三阴三阳的那三个点，对不对？如果你讲到我们历史之中，正三角跟倒三角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达文西密码说这是圣杯的形状，是不是？那圣杯的 这三角跟倒三角可以说是什么？男性能量跟女性能量的结合，对不对？他说疗愈的能量六这个数字是来自于三阴跟三阳的结合，所以这个开合书是必要的三个点，这是一件事。当然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的符码上面的延伸啊，就比如说我不晓得你们大陆有没有这个帮会啊，叫做美声会，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西方社会乃至于台湾都有的一个帮会，叫做美声会，它的那个标记是底下一个直尺，上面一个圆规。糟糕，跑题跑到不对的地方了，就是那个上面那个 圆规跟下面这个直尺其实也在画一个六芒星，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子听得懂。那这个美声会它传到我们，为什么叫美声呢？因为 Mason 这个字就是工匠的意思，就是这个神秘组织在最原始的时候他是认为他们是一群石匠同业工会，而他们认为自己的是什么石匠呢？是当年造巴比伦通天塔触怒了上帝而被打下来，然后人类的语言跟上帝的语言隔阂了，人类分裂成各种不同的语言的那些石匠的后代。那你说这些人好人坏人啊？听起来不太好，对不对？那这个石匠工会美声会在西方社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共济会。那共济会传到中国人来的这边的时候，他把共跟济的三点水凑在一起，我们中国人叫鸿门。你知道，就是这是符码是这样一路这样的几连过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三这个数字的符码呢，你可以这样子想啊，就是那个三元鼎立的画面呢，一个是所谓的正力、反力跟调和力的画面，就正反调和这样的一个必须的元件。那当然在日本神话里面会说他们的创世之初啊是有三根柱子，然后在西方的各种神秘学派里面都有三根柱子。那印度的婆罗门教里面是说这个世界的一节，就是这个世界比如说结束的节啊，从开始到结束是好像有三根柱子，然后每一根柱有一根柱子，他们有一个从小环到大环的那个放在这柱子上，那你可以移动这个环，但是小的环不能放在大的环的更下面，所以你要这样子拿来拿去换来换去，这样只能这样一次换一个环。你如果把，因为它好像是我忘了是一万个环还是一百个环，就是你能把这个环呢、啊、每秒钟换一个，那全部换完的时候就是宇宙结束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宇宙的生命之中的画面。那有三根柱子，而这个三根柱子呢，它的实际上的符码上的象征物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印度的古神话，对不对？它的开合书是这个宇宙有一个创世的神叫做梵天，巴布拉蒙还是布拉姆玛，那梵天是创世的这个开着一下的能量，然后这个宇宙要结束的时候是有一个破坏神叫做虚巴，对不对？湿婆神是结束这个宇宙的能量，那中间有一个调和开创跟结束的能量叫做比修奴，就是比修奴调和神，对不对？然后开创这个世界的创世神的代表发音是阿，然后调和神的代表发音是欧，然后结束的声音是嗯，那合在一起就是嗡，对不对？所以在神秘学派来讲，这个嗡这一个咒语一样的东西，是代表你身为一个有肉身的人，从更高次元的世界把能量拉到我们这个具象化的世界来，这样的一个符码。那我们中国人的开合书的符码啊，跑题的跑题，先不要扯太远。这个三的这个符码，你看啊，就是在密教跟印度教的世界里面，我说这个嗡它的象征意义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他们念这个咒的那种感觉，就是开始的啊跟结束的嗡那种感觉？像日本人他们就有这个很多什么神像，或者是庙门口啊，一个狗，一个狮子狗，还有一个什么狗，就是伯犬跟小狮子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啊，一个是嗡，就是一开一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画面。而这个三元素啊，写成开合书是在中医的世界才写成这样的符码，因为在道家讲开合书的符码，你再倒退一个版本是另外一个故事情节。那道家的符码是，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那 这个福马它是有内在内建的故事情节。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呢？是这样子啊，大宇宙开创这个世界的那个第一个意识是道，我们说的是上帝，对不对？这个上帝是一，然后呢，它具象化出了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第一个意识是天，第二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叫地，这样听得懂吗？然后呢，这个造物主的这个意识啊，他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之后，他就觉得，哎呀，浮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么多球球啊，有那么点荒凉的感觉。所以他就想了，我是不是要制造一个东西啊，去这些地方踩踩地气，把这些星球的气场唤醒过来。就比如说这边有个地球，我要派一个我的分身啊，下去地球调理能量，把它踩一踩，那个气球光起来了以后就可以当土星了，就多一个环儿。就是他抱着这样的，就是中国人的神话故事啊，数学的神话故事，他抱着这样的立场，就从自己里面复制出了，或者说再造出了一个意识非常像他自己的分身，这个分身叫做人。所以呢，在我们道家的观点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人这个存在是大宇宙制造出来的自己的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调理世界上面的能量。那当然这东西要讲回怎么调理，是道家齐物论的事情，就庄子第二篇齐物论的事，就是说你收到一些不实的不真实的念波，你把它化解掉，化成转换成光，让它还原之类的，就是这是一个人类天生具有的别的物种没有的功能，就是你可以调节念波的能量，这是人类胜过别的物种的一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物种像小狗小猫或者海豚都是天生就有调节能量，就是清洁气场能力，但它不是有意识的，只有人的心是有意识的在调节能量的东西，就是佛家讲的一念三千，对不对？你可以用很好的波长来想事情，可以用很坏的波长来想事情。那你造出了这个人，然后呢大宇宙的意识跟人说，那你去地球踩踩吧，然后这个人就说我要吃猪肉，他说：“好，造猪给你，造猪给你啊！我要吃牛排啊！造牛给你，造牛给你，就三生万物了。这个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福嘛，就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是这么来的，就是因为人要到地球上去踩地气，所以才有那么多什么猪啊、牛啊、兔子、白菜啊、萝卜啊跟过来。就是如果人不需要来踩地气的话，大宇宙就全都不用造。”所以就是他人被派下来的时候，这个跟老板说我要什么什么薪水，讲的还蛮胃口大开的，所以什么都造给你了。那所以大宇宙的开始的天跟沉睡的物质的地跟中间调和这两者的天使人，这是神话学最基本的三元素。那我说这些的福马在经过希腊罗马那一代的时候都被劣化过，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对不对？原始人不懂。所以你知道这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福马在希腊罗马变成什么？当初天空之神跟大地之母本来是合在一起的，而他的小儿子拿了一把镰刀切断了天空跟大地的连结。那在天空跟大地最后这个连接断开之前，天跟地之间有一个接缝，那一个天跟地连在 那里的接缝啪的掉到海里面，幻化出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走在路上是一踏上海岸就植物满身，然后万物发情交配，这个女神叫做爱与美的神 Aphrodite。就是一二三的福马在希腊罗马是爱与美之神，所以要讲回五行马的话，爱与美之神，对不对？不就是我们五行马说的风木勾芒之气吗？因为我们五行马风木勾芒之气就是阴气跟阳气调和之力，对不对？所以它走在踏上地上就花草树木这样子绕着圈子长出来，然后动物要交配。而你会能够理解到一件事哦，就是爱与美的神，他的神性，你看看， 美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美这个字的定义就是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叫做美。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齐白石的画，又巧又拙，对不对？所以很美。相反对立之元素得以调和之为美。所以这个美这个字啊，在中国什么，你得督脉属阳，任脉属阴，你要阴阳调和才能出真气。那还有太多太多相关的符码是关系到中国人说的冲虚冲和，就是对立的东西调和以后产生的。这是一个道家非常重要的元素，这是美。那爱呢？那道家讲道亏则爱成，就是庄子说人跟大宇宙，人跟人本来是万物是一体的，万物有了分裂之后，有了再回到那个大家是一体的那个渴望，所以才出现爱的。这是庄子解释爱是怎么出现在世界上的，是因为人失去了一体感之后，人才变成有爱这个东西的。所以爱与美的女神又是阴性不是阳性，对不对？这个符码然后连接着天跟地之间的，这个就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二三。当然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另外更劣化的版本，就是这个代表了天跟地最后的那一点连接的那个爱与美的 Aphrodite 这个女神，对不对？那有人说这个女神很淫乱，老公不止一个。那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女人老公不是一个到底应不应该责怪的问题了，是不是？他说因为他们的众神呢把她嫁给了这个工匠之神，就是在火山口里面打铁的那个神，可是呢他又找了一个男朋友是战争之神，是不是？结果他有一个小儿子啊，都不知道是跟谁生的，大家都搞不清楚那个儿子是工匠之神的小孩还是战神的小孩，是不是？就是父不明啊。而他的那个小孩子，我们今天说是那个长两个翅膀射个箭让你坠入情网的那个东西 Eros。 那 Eros 这个神你知道神格是什么？性欲。就是妈妈是爱与美，儿子是性欲。可是性欲是这样子哦，他的爱与美的能量遇到了什么样的另外一半会生出性欲啊？就是我们道家说的机心，战争之心跟工匠之心。所以即使神话都掰成这样子乱七八糟了，它的符码是正确的，就是人的内在本来自然的能量遇到了机心，遇到了自律神经里面的交感神经紧张之后会产生下一个肉体反应叫做性欲。就是人是为了爱跟美而追求跟大宇宙的连接，为了性欲而去连接到爱跟美，就是这样的一个渴望的顺位。这个是你说的三这个符码，在符码学的世界是这样看待的。那在这里呢，就只是数学上的需求，开合数这样放一放。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子题，但是也是一个让这个课非常危险的一个跑题，对不对？但是这就是这个符码的连接是这样来的。那又到了下课的时间，所以我们赶快休息一个十分钟啊。然后我下堂课真能改过自新吗？但现在我也觉得不用学好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一种觉悟了，就是我说，再大的差错都是神圣的啊。